与唱 腔当 中、哎 嗯、 所以他都是再加上张老师本身他对这个唱腔的这种天生的那种悟性啊、 嗯、 特别好的悟性，他把它处理好，再加上他一个非常好听的这种嗓音条、 嗯、 真是空前绝后，可以说 反正 所以他做出来的那是他的唱腔是最难度最大， 好像圈里人都说他的唱功是没得说啊、 哎、对没得说。 那么我知道现在的男旦挺多的， 对、啊、 好多，虽然说咱们专业剧团里呢不提倡，但是呢业余票友当中男旦真的很多， 特别多， 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啊就一针见血的说一下、 嗯、 就男旦咱发展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剧团里边要是发展男旦也有一定的困难、 嗯、 因为首先他女演员跟男演员的这个调门在演出当中这个调门很难统一、 哦、嗯， 所以他有一定的难度。 嗯， 另外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趋向来讲，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讲我不是很赞成。 嗯， 因为你想那么让一个不懂京戏的人一个一看说这个男的在台上扭来扭去的，他真是挺别扭的。 嗯， 哎， 嗯，咱们只是一家之言。 哎，我反正我个人是这么想，但是我觉得现在业余很多喜欢这京剧的， 对对对， 尤其是男演员男的这个来唱旦角，他唱出来的声音有的时候比女演员要好听， 嗯、 这一点是肯定是这样的。 对， 哎，这个大家喜欢呐。都是应该的， 没错、 哎、 只要是这个对京剧有好处， 对呀、 啊、 因为它支持 京剧、推动 京剧 的发展， 对， 其实咱们都应该正视 鼓励嘛，就是、 啊、介绍它哈。 哎， 那么131尾数是3786呢，也说上个月看了你的探母，说非常好，这近期呢你有什么演出计划，特别想看你的刘兰芝，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演出。还是你的老观众 啊、那个刘兰芝这个戏呢、嗯、我在好几年前演过那么一次，后来就没再演。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剧团排演一出新戏，他要考虑方方面面。 嗯， 那么这个戏呢有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这个市场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剧团的这个行当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限制吧，他就不能演。那我就是等再演出可能就等到元旦以后，元旦以后、 哦、元旦以后、 哎、才能有演出。 嗯，好的、 哎、 那么应该说强调艺术的整体性呢，你们同事之间呢也互相提携合作啊。 对， 京剧有这个台上一颗菜的传统。 对， 那这次呢杜振杰在长安举行了专场演出， 嗯， 听说你又去捧场了是吗？ 是啊，那我应该呢、嗯、因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嘛，因为杜振杰跟我合作很多年，生旦在一块的合作，这是很非常那个直接的了、 嗯、 那么他这个也有雄心壮志，自己也要办一个演出月嘛、 嗯、 也是跟我一样，那是也是演了三出戏，演了一个个人独唱音乐会、 嗯、 那么这次呢他就是说院里头领导也好，那么找到我，就是说我的合作伙伴嘛，他来演这个演出月，希望我能够参加。我说那没得说， 嗯、 因为我应该帮嘛，因为啊，另外他这次也要同时要争梅花奖。 嗯、 我说我当年这个办梅花奖专场的时候，他也跟我合作嘛、 嗯， 也是他来帮我，所以我这都没话可说。所以我这四场演出，我每一场都参加。 对、 哎， 我想你们的合作肯定会非常精彩啊！哎呀，真是时间太紧张。我知道你最近出了一个 CD。 对 啊、所以呢，不仅大家可以到剧场去看王蓉蓉的演唱，如果真的特别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买一些王蓉蓉你的这个 CD 个人专辑来收听，是吧？ 对对对、 啊、 对， 这个 CD 现在在其他的一些什么音响店都有卖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些什么这个音响公司啊，是什么的，哎，应该有卖、 嗯、 啊，因为是中唱公司录的。 好的，那时间呢已经到了，最后呢，我们以杜振杰和王蓉蓉合作的这个做工作为结束，好不好？ 好 啊，祝你呢在艺术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好，谢谢、 啊、 谢谢。 再次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一起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 哎，感谢听众朋友们。 浮在 别离开千阳烟灰，有一日成为德战忘不了险，公子奋斗云山 江山多，父子情人的不欠在雨里，我那么千里姻缘迎火雨，这日里成为不战留战我罪，可是逼着我命言， 你是我的姐弟成为不战，有一桩真故事不敢明言，小听过白天们两个交战，我爹娘压两逃难的北方，我有心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

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